欢迎收听《黑莲花攻略手册》，作者白羽摘雕弓，演播牧羊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第163集。二人拉拉扯扯地走过院落，经过牧瑶身边，将他吓了一跳，转向跟上来的柳福一。 这是怎么了？ 话音未落，林妙妙一声低呼，牧瑶一回头，发现牧生强行将人拦腰抱起来了，不顾他挣扎，拿脚点开房门，抱进了屋里。咣当一声，门在他眼前毫不留情地关上了。柳福一揉着手腕哄道： 别看了，没事儿。 牧瑶拉着柳福一的袖子，罕见地憋得脸颊发红，语速也比平时快了一倍。 什么叫没事儿？你快去，快去听一下他们说了什么呢？ 柳福一望着他，那神情说不上来是诧异还是调侃。 嗨，人家小夫妻关门说悄悄话，我怎好去听墙角？ 他凝眸望着牧瑶，觉得他满脸紧张的模样说不出的生动，眼里带了一点促狭的笑意。 要不你去？ 牧瑶瞪着他，一跺脚，手一撒，直奔窗口而去。半晌没听见人声，只听得一点咯咯吱吱的轻响，听得他心里发毛。他心里不受控制地浮现出他的好弟弟磨刀霍霍的画面，正在犹豫要不要将那窗户捅个窟窿，或者是直接破门而入。这时身旁一阵松风扑面而来，柳福一也跟着他到了窗边，笑道： 你还真听啊。 他面上骤然绯红，还没想好怎么驳他，身子骤然一轻，他惊呼一声，又怒又恼地捶他的肩膀，却不敢大声。 福一，放我下来。 看见阿生看妙妙的眼神了吗？你做长姐的别管太多，瞎操心。 他抱着怀里挣扎的少女，青丝上散落着阳光，慢悠悠地往回走。 哎呀，天气真好啊，咱们也抱回去。 听到咯吱咯吱的声音，漏窗受了力，慢悠悠推开条缝，转轴发出拉长的阴哑响声。妙妙整个人被他死死压在窗边亲吻，一丝细细的风从窗缝吹进来，灌入他脖梗里。他终于离开他的唇，放他喘一口气儿，他才从窒息的边缘拉了回来。脚踩实地面的瞬间，双腿一软，像是酸软的后槽牙咬了冰块，险些跪倒在地上。他就站在面前，好整以暇地接着顺势一搂，将人抱进怀里。林妙妙将他推开，只是那推也没什么力气。他脸颊通红，眸中泛着水光，身体有些发抖，不知是因为愤怒还是羞恼。 你走开！ 木生抱着他不撒手，手指卷着他的头发吻了一下，眸中漆黑。 我错了。 林妙妙推开他，仔细观察了一下他的模样，心下一凉。这黑化了半截的人，那黑暗的一面始终存在，蠢蠢欲动。一旦情绪到了临界点，他便在失控的边缘。 你要是真生气，你就跟我吵架呀。 林妙妙语无伦次，嘴唇还在隐隐发痛。他拿手背碰了碰。 这又算什么呀？ 他的情绪发泄，种种都是隐忍迂回，在骤然爆发，没有一样反应是正常的。 可我舍不得跟你吵架。 他又贴上来，顺着他的头发。 我只想要你。 中间滴下去的部分，林妙妙没听清，皱起眉头。 啊？ 木生低眸望他，眸中带着一点笑意。 我现在不生气了。 林妙妙气笑了。 我生气？你快把我气死了。 所以 不要让我妒忌。 哎，你想太多了。林妙妙打断，黑白分明的眼严肃地望着他。我和柳大哥在大白天正常对话，没有犯清规戒律。 木生凝眸望着他。他跟你说什么了？ 说…… 他哽了一下，想起了对话内容，觉得有些棘手。 这个不能告诉你。 他眼眸一暗，语气带着凉意。你心里就这样念着柳福一吗？林妙妙头皮发麻，摆着手警告：“ 你别提这个啊！” 哼，我偏要提。他嘴角翘起，眸中的情绪显见的不稳了，整个人也就脱离了掌控。你是不是恨不得我死了，再去嫁给柳福一？啊？ 妙妙只得保持沉默，愠怒地瞪着他。 妙妙，让你失望了，我轻易死不了的。 少年的指尖微微颤抖，面上仍然笑得像明媚的迎春花。 哎，那死的柳福一你还喜欢吗？ 妙妙吓得后背一凉，一把扣住他的手腕，生怕他下一秒就付诸行动，语速飞快。 你要敢伤柳大哥性命，我记他一辈子，恨你一辈子，你听到没有？ 他一怔，望着他的眸中似有黑云翻滚，旋即点了点头。 好。 他垂下眸子，掩住了眼中的危险神色。 那你以后可以不跟他说话吗？ 那不可能。林妙妙望着他，我跟谁说话那是我的自由，你怎么管得比我爹还多？ 谁都可以，他不行。 他抬眼望着他，漆黑瞳仁在睫毛掩映下那样的亮。 好吗？ 不行。林妙妙的火也被激了起来，一动不动地与他对视。 你管天管地，也管不到这个份上。 他沉默片刻，漆黑眼眸温柔地凝望着他。 我好想把你绑在我身边，让你哪里都去不了。 你试试看呀。 十分钟后， 母生，你给我放开。 女孩以一种略有些奇怪的姿势坐在椅子上，脸色反常的红。再仔细看去，她的双手让收腰柄反剪背在身后，身上拿一指宽的长长绸带附在了椅子上。她先前还在剧烈挣扎，只是他发现他结的绳子极妙，看上去不太牢，可是实际上不仅不会被他挣松，反而弄得他衣衫凌乱。他动一下，他的眼神就暗一分。妙妙不敢动了，手指在背后蜷了蜷，碰到了套在他腕上的收腰柄，内心切齿，心想，真想不到啊，这个收腰柄还有如此妙用呢。木生坐在他旁边，手里拿着把匕首，垂眸给他削苹果，笑得细致耐心。 你现在就是削一万只兔子也没用。 林妙妙冷眼瞅着他的手， 你快点给我放开啊。 他手指一顿，兔子耳朵啪的削断了。他停下来，将断掉的耳朵小心地搭在断口上，垂眼望着他，半晌才道， 妙妙，他也很疼。 疼？ 林妙妙没听出言外之意，冷笑一声， 哼，又不是我把他耳朵削掉的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喜欢请订阅分享收藏，我们下集见。